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望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下面来关注一下路况。姚家园路青年北路到星火西路，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建外大街国贸桥以西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Qué será la que me quiere a mí? ¿Qué será? ¿Qué será? ¿Qué será la que...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3，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还得过个2-3分钟才会转到876听我们的节目，哎呀，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么的捉摸不定啊，有时候6分开始，有时候3分开始。好啦，提前开始呢自然也有提前的好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就着美食的图片跟大家多聊一会儿。今天来跟我们聊天的是好久都没有来，就一来就来馋我们的上天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欢迎李荣。 哎，江夏好，大家好。 真的是好久没有来了。 上一次来还是夏天。 不要这样，我会很惭愧的。 今天是最冷的一天，又是 对，就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然后呢，李荣还起了个大早，比我这个主持人到了早20分钟。哎呦，更惭愧。对，他说上一次见到我还是夏天的时候，我一想哦，真的，说话间我们就要跟乐享生活告别了。又说到这个伤感的话题。好了，这个。昨天我就在节目当中说了，12月31号我们会很认真的来做告别，好不好？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呢会很认真的同步视频直播，跟大家认真的给2018年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做一个告别。 2019年1月1号开始，我个人会到 FM100.6，北京新闻广播下午3点20到4点的时段，在乐享下午茶这个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所以我不会走的，我也不会离开北京电台的。 哇，下午茶，感觉有好多内容要说。 有没有？就哎，我把图搬走了， 又不用早起， 下午再见。 对， 今天的图片啊，真的太开心了，就因为冷嘛。就是很多人说哇，我一打开图看第一张我就觉得太实在了，最喜欢这一张。今天啊，我会跟香田小树的主理人李荣一起来聊一聊，你看12月份1月份节日扎堆儿，又很想有一些节日气氛的在家里面的装饰啊、装扮啊、布置啊，怎么来做又很简单啊，做起来又很有节日气氛。同时呢，大家可以先来我的微博看图，哇，这些小饼干啊、小蛋糕啊，真的太有， 主要是 烤红薯， 对，第一张最接地气的，就是最又是也是最诱惑人的哈， 太诱人了。这些美食都很简单，可以用家用的烤箱就制作出来，我们又要跟大家来安利烤箱这件事儿。李荣大概前几次来节目的时候就说完了以后，哎，把我都安利到了，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以前常年用微波炉的人，现在是完全摒弃掉了微波炉，只用烤箱的人。 所以咱们听众买烤箱的有没有持续在用啊？ 不会又落灰了吧？啊，听节目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听完买了烤箱的朋友，利用率啊还是要高一点。像我现在热个饭我都用烤箱，我觉得也挺方便。 用习惯了哈。 哦， 那微波炉还在吗？ 没有，因为我搬家了嘛。 那没有办法， 正好中间哎搬家了。 然后 你看就要这样，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没有后路的选择。 对。因为太占空间了嘛， 对，俩 二选一， 但是我们这样说，微波炉厂家会不高兴吧？ 会 把我们拖黑吧？就什么乐享生活， 真是， 对，但是这样，我们出于，也不能说绝对的健康饮食这个观念啊，但是呢，还是相对健康一些，包括说它的花样也会更多一些啊。虽然说现在这个微波炉食谱也很多吧，种类也很多，但今天在图片当中呈现的真的都需要用到烤箱。在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就买了烤箱的朋友赶紧掸掸灰，我们现在要用起来了。想要看图，你说我要咽着口水看着图来听你们的节目，因为今天真的太冷了，我们的图片应该可以首先给你一些温暖。待会儿呢，李荣跟我们讲制作的方法的时候，大家应该也会觉得暖暖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来看图给我们留言吧。什么叫怎会是一个人啊？ Orange 你说什么呢？对，就是最爱图一啊，很实在。对啊，你不是一个人啊，因为接着就有朋友说了，图一接地气，低调有内涵。 怎么会是一个人？我知道他是说你跨年的时候要一个人来那个什么，他说怎么会是一个人，还有大家吗？ 是这样啊， 就是12月31号要好好告别。 你好能够接上他们的这个茬儿，因为刚才我们用7-8分钟的时间说了好多话，我也不知道啊。没有一孕傻三年呀，智商蹭蹭的上去了啊。还有这个 好贴心的， Vivian 说这今天这话题很好啊。对，用烤箱制作，是不是家里面有烤箱觉得利用率不够高？还有奇奇姑姑在一上来我们发完预告8点多钟就说了啊，这暖手心的一个话题。美女家美食冬日暖心餐。还有人说了，我喜欢图8的草莓雪人。咱俩的爱好非常的一致啊，这个草莓雪人的蛋糕我是从去年开始喜欢到今年的。今年的圣诞节我就要吃这个啊，这个草莓雪人太可爱了。还有人说吃吃喝喝呀特别应景这个天儿啊。对，因为冷的时候大家好像真的就要吃点热乎的， 所以现在火锅都是等位的。 所以烤红薯也要排队买吧。 这些天真的我发现那个烤红薯好像比往年要多了一些，因为之前可能前两年也没关注啊。前些天就猛然的看到，哎，居然有烤红薯，然后我买了一个，然后觉得哇太好吃了，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哎，我之前也我大概上周吧，上周末有一次 因为就是起晚了，你知道吧？就是中午在家里边也没什么可吃的哈。我说下午就出去办事儿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呢，莫名的想吃两个东西，一个是烤肠，就哈、满大街找烤肠，你知道吗？就是你不吃的时候满大街都是，等你要吃的时候满大街都找不着。哎，然后我就说，哎，我说前面有个超市啊，说地下有个超市，我说好，我要下去找一下，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多时候 Seven Eleven 啊，超市啊，这个里面会有。 对对对， 好，我就下去了。然后在这个超市的旁边，就是你说的。就有一个很大的招牌，就卖烤红薯。然后本来是去找烤肠的，最后买了烤红薯。而且呢，可能北方人好像以前吃烤红薯用勺子的比较少。 哎，没用过勺子。 但是我是南方人，我们南方吃红薯就是用勺子的。 南方也有卖烤红薯的吗？ 有，也是路边，就是一个大炉子，像烤烧饼一样。对。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你知道吗？ 太讲究了。 对，而且问题是 应该拿手，然后猫的满手都是黑黑的才，然后趁个塑料袋，然后弄得黏黏的特别恶心，然后吃着倍儿香，那种 我跟北方的同学讲，他们也说因为我那天买完了以后就拍了个图嘛，我说哎，我说你看多讲究，一个小盒子给你装上，纸盒子、 还有盒子， 哎，就是现在北方那个，就是因为它品牌化了嘛， 对， 品牌化了就讲究了，哎呀，就当然也没有过度包装啊，价格还比较合理。哎，还你看，我说还送小勺儿，我说都开车吃着多方便、是吧？就是也不沾手， 开车吃着， 没有，我停在路边吃的。 好， 我说就说你如果是开着车去找着了，你吃很方便、不用再擦手啊什么的，马上就能再开上车。 对对对，是， 然后我就很感慨，但是北方同学都给我留言说，小勺儿太矫情了吧，没吃过呀，这怎么吃？啊，你看这就是南北方。跟咸豆腐脑还是甜豆腐脑一样的差异、但现在慢慢的我觉得北方的同学也开始讲究起来。 而我上次买了是那个也是开车，然后等红灯的时候，哎，赶紧吃两口，然后特别狼狈的，然后就放在那儿了，然后继续开，然后一等红灯，哎，赶紧吃两口。 对呀，你看，如果说你等红灯的时候还得包的多， 是弄得哪哪都是， 很可怕，除非你车里面还有湿纸巾之类的。 对、就是， 所以有勺这个事儿啊，特别好， 太贴心了，现在商家。 好了，不说我吃的这个有勺的红薯了，在家里边你也可以自己烤完了、自己拿个勺吃。这个 Vivian。啊，你是很羡慕 Orange 总被我点名吗？那我就多点你两次，甜甜 Vivian， 甜甜 Vivian 怎么样？啊，还有人说这个看着这些美食真是馋坏我了。哎呀，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有点小坏的节目。还有刚才他说今天嘉宾的这个智商情商都棒棒的啊，我说的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哎呀，真好，我读懂了他。 说哎，我还没看到图二是什么哦。 图二哈， 说不是想拆台啊，就想问问图二能考吗？跟你说一下，图二和图三是今天李荣想给大家推荐北京很好的可以买水果和买鲜花、鲜切花的去处而已。 对， 所以要先来推荐一下吗？ 可以啊，就是因为过节日嘛，有很多时候，其实我周围也有很多朋友问我，因为他们知道我经常买水果，也经常买花来布置店、布置家里，就问我，在北京，我想买什么什么水果，你那些水果好像在普通菜市场、超市没有见过，那在什么地儿可以买到啊？哎，这样会不会太广告了那种？ 这是有点广告，是这样啊、我们不是为了那个，我们只是为了提升一下大家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既会说图二，也会说图三，我们不会好像是为了推荐某一个市场，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又会说图二， 跟市场没有关系，只是因为我觉得挺好逛的。 就所以图二、图三我们都得说一下，这样的话。就没有说哎，想给谁家做广告啊？这个市场也没有给我们钱，就 对呀、 就真的是觉得品类比较齐全，而且我相信那个市场，就刚才我一看完图我就问李荣了，其实很知名， 很多人也都知道。江夏一说，哎，这是不是什么什么市场？我说对啊， 对，算了，这个由我来说吧，这信源里菜市场呗，对吧？很多人其实都知道，因为它是很。怎么说呢，就特别适合周末去逛，特别放松心情的一个菜市场。 而他摆的那个水果就看着就特别，你就特别想买它，就摆的特别满，就每家都是。 他的这个图片的感觉，因为有人说我们今天放的图啊都特别适合我们明年的节目乐享下午茶，就所有的是吧，因为甜点嘛就会给人下午茶。没有关系啊，李荣会跟着我们去100.6的。 对， 乐享下午茶他还在，这些图我们也会对 的说， 对这些图我们也会搬过去，人的话题也会搬过去。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新源里菜市场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 某个欧洲小镇周末摆的集市、嗯、我就摆一个周末而已。 但实际它有一点贵啊，就是推荐给大家只因为它就是东西很全，有很多你可以买不到的，比如除了水果以外还有什么大龙虾呀、三文鱼啊，这些都很新鲜、 哦、 啊，都可以买 到，品类很齐全。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我想用烤箱做披萨，但是我从网上我不知道该从网上怎么买，我就想找店里买。那咱们去这个菜市场其实也有专门卖披萨的那个芝士，然后披萨的那个底儿，然后 原料很齐全、啊、 对，很齐全，什么黑胡椒这些，还有什么酸黄瓜、这些全部都有。然后稍贵，但是比进口超市可能要稍便宜一些、 哦、 比普通菜市场要稍贵。 说到披萨，其实刚才我还漏掉了一条留言，就是我们世界杯威武说、嗯、烤箱好帮厨，芝士披萨首秀就靠它。 嗯、我第一次接触烤箱也是几年前在同学家里的聚会，他们在做披萨， 嗯， 然后因为家里有小朋友，他们家里有小朋友，然后跟小朋友一起在做，然后我就觉得哎，原来这个披萨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嗯、 而且做出来特别好吃。然后从做披萨开始，就看他们做披萨以及我自己参与到其中，我觉得哇，我也要买个烤箱。然后回去就根本就没有人安利我，我就直接我就跟着一起做了嘛，然后我就回去就买了烤箱。 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现在烤箱我还停留在去这个超市里面买一个成品的披萨回来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他已经把料都给你放好了， 冻 上的。但这我已经进阶了，好不好？搁以前啊， 但是今天要说烤红薯，等于又回去了，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买烤箱的人说拿那烤红薯行不行？我当时其实都会觉得，哦，那样好费电呀。 对呀、啊，好浪费啊，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真的。因为今天这个天儿， 对，这天实在是就是在家里开着烤箱又暖和，小火炉，然后一会儿又有甜甜的红薯吃、 嗯、那个味道在房间里 烤一个小时都忘了那个烤箱的事儿了，然后突然闻到了红薯 好了好了，就不馋你们了，马上就来讲这个烤红薯的方法了。还有人说，因为我刚才不是说我特别馋那个烤肠嘛，然后有人说这个夏夏既然喜欢烤肠啊，用烤箱自己烤，家里备一些火腿肠。哎，我跟你说、我就为了这个，因为满大街找没有满足自己的味蕾这个问题啊、我真的上某宝上面去找了，现在也有。那种类似于我刚才说的冷冻披萨一样的冷冻烤肠， 有什么德国大香肠、那种带卷的呀， 然后什么黑椒味的呀， 特别好吃。 不要拦着我，我要去下单了。 早上有的时候不用烤箱的话，可以就是拿平底锅煎一下， 嗯， 然后特别入味，特别好吃，多汁。我有一阵儿天天在家做早点，就是会冻一些那个肠，还有买一些那个虾仁儿冻着、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虾仁焯一下，然后再过一下油，包括买点芦笋呀配着一起，然后再炒个鸡蛋，然后配个面包，又容易又 这位同学你的早餐会不会太横了一点 我就是特别喜欢吃 虾仁又肠， 早餐吃的有点多，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可能是早餐早上胃比较大的那种 啊，就是后面两餐反而会少一点，这是生活习惯了，没有什么， 就整体都挺能吃的。 因为是这样，我其实有时候我也想过啊，为什么早上会特别饿？因为你想象一下，因为就是老话告诉我们晚餐要吃少嘛，那很多人呢，可能六七点，现在工作稍微晚一点，也不会晚过八点，你基本上这个晚餐你就吃完了。你倒回来起码要再等十个小时以上你才会吃早餐这很正常吧，因为你想想你早餐八点吃完到十二点你才过四个小时， 对 啊，所以这个大家因为早餐吃的多不要有心理负担好不好，我已经负担过了，然后给自己这个心理安慰了， 你早上多吃点，中午晚上才能少吃点啊这样的话才更健康嘛，是吧？ 好吧，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小雪人蛋糕真的是激起了很多人的马上就想要去过节的愿望。反正我跟你们说了，都不要拦着我今年过这个某某节的时候，我就是要吃一个草莓雪人蛋糕，而且真的太萌了。它有一个名字，对不对？叫围炉雪人、还是叫什么？ 其实这个叫篝火晚会，但是围炉其实一样的嘛。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来看图吧，好不好？ 特别可爱。就我大致描述一下，就是 有三个草不是三个 完了完了，一语撒三年，我这数都不认识。 五个 小草莓 啊，草莓小雪人， 嗯， 然后中间围着一团火，然后火旁边还有一圈石头糖，是石头样子的巧克力糖， 嗯， 然后后面还有几个抹茶的松树，当然每个抹茶的松树里面都夹着一个草莓，一整颗草莓， 哦， 因为草莓那个形状嘛，正好是一个 像圣诞树， 对，哦，然后你要全都做成一个实心的抹茶乳酪的，太浓郁了，所以中间都会藏着一个草莓，然后 关键是就是你是怎么想到的，嗯，我觉得太可爱了，就是你知道你 太冷了， 小眼睛， 因为太冷了，所以会想到这样的场景，烤烤火。 对，快快来看图吧，就是这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图啊，没有之一。这张图我是从去年的，就这个时候要过节了，我就喜欢到今年。但因为去年呢，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那个节已经过去了， 哦， 啊，就是已经过去了， 哦， 对，然后就。我说不行， 可以自己在家做。现在冬草莓刚刚下来，其实这个很好做。 我不要自己做，我正要找你。好了，你们也想，就是不管是问李荣说，哎，这个蛋糕怎么做，或者是哎，我有没有可能直接哎，就把这个小雪人搬回家？可以在我转的这条微博，就香甜小树的微博下面给李荣留言就可以了。嗯 嗯， 还有这个冰素火说，这个新源里菜市场啊，以前老去，后来公司就搬家了，再也去不了了。没事儿啊，就是我去这个菜市场我一般都是周末去，因为我觉得特别有周末的这个 feel。 对，就是那边会堵点车， 嗯， 但是我其实是隔三差五就去，周末其实人比较多，尤其是前一阵是什么节来着，就吃那个大闸蟹的时候，哇，全是买螃蟹的，就很多人。挺真的是很热闹，很有生活氛围。 对呀，这是周末集市的感觉， 就觉得人民生活好美好。 我们要吃烤红薯啊，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Maxi， 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ZW 这么念啊，就是他说正开着车呢，听到你们说烤红薯，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正开着车，但是没法留言，但是一听烤红薯，就种草了。 对，然后还知道南方人都是拿勺子吃的。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这是服务升级了，服务升级了。 我还真不知道南方也有烤红薯。那南方有那个烤爆米花吗？ 当然有了， 也有 啊，